冰心，你弟弟不懂事，你也跟着不懂事啊？ 俩孩子没一个省心的。我是叶婉娴，也是丁宪的母亲。宪宪这孩子啊，打小就聪明，看他跟学霸一起学习，我就放心了。娃娃亲啥的，我倒是没意见，就是希望宪宪这孩子能拥有属于他的幸福。欢迎走进暗格里的秘密。